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不断， 极光是20世纪以来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之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从1960年世界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开始，在仅仅8多领域大显身手。化学激光是利用化学反应产生的能量引发的一种激光，它最大的特点是容易放大，可以制造出大功率高质量的光速，发挥特殊的作用。张存浩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一起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而在当晚央视科教频道的特别节目《影响》中，张存浩却把化学激光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多的归于他的团队。 您现在回顾过来，应该怎么去描述呢？怎么就成为一个今天能够走上国家最高科技奖领奖台的这样一个科学家呢？ 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个化学激光的研究能够有今天的成就，这个集体的力量是最主要的。 嗯， 也用不着客气，我只能做我所做的一部分。 嗯， 当然我还做一些组织工作。 嗯， 但是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是我的同事们他们做出来的，缺了他们的努力，我想这就很不完整，说不定就是不是一定失败我也没法说，有可能不太成功。 得知张存浩获奖的消息后，他的老朋友美国斯坦福大学前化学系主任、国际著名物理化学家理查德扎尔教授专门发来了一段视频，对他表示祝贺。 I am so pleased that my good friend Professor Zhang Cunhao has been awarded the highest honor in science that a Chinese citizen can receive. This recognition is so fittingProfessor Zhang is more than a famous scientist. He has that special ability, a generosity of spirit, and the drive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all those around him. I have visited him several times, and I know that he has worked ceaselessly and most effectively to promote the highest standard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the betterment of China and to help make China a world power.Hi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markable. Professor Zhang Cunhao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who strive to promote scientific research carried out with the highest standards. 尽管给出了如此之高的评价，扎尔教授对张存浩真正的成就和贡献却知之甚少。毕竟化学激光是个特殊而神秘的科研领域，由于是国家重要课题，按照惯例很多情况不能对外透露，而张存浩和他领导的科研团队也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藏身于人们的视线之外。儒雅、雍容、和蔼是张存浩先生给每个人留下的最初印象，这让人很难想象工作中的他其实是个出了名的急性子。 他当时有两个绰号，一个就是玻璃脑袋，就他脑袋呢特别聪明，而且眼光特别敏锐，他的思维也都超前。那么还有一部分叫他什么呢，就是叫他张着急，叫他急急忙忙的，就我们会讲的叫雷厉风行啊，你就看到急国家之所急，哎，他的脑子里全是这样。 说自己说好听点是有点整朝夕的这个想法， 此时不干更待何时。调 速。2013年12月，在老同事葛树杰的陪同下，85岁高龄的张存浩来到大连市一个叫金家沟的地方。漫天风雪伴随着峥嵘岁月的记忆扑面而来。 六氟化硫等离子， 等离子， 哎，就在这里干的， 对， 就这个实验室在里边。 对， 何国忠老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是因为说这做实验，就是这么样用的。 那段是最艰苦的， 哎，最艰苦。 那73年就 对。 上世纪70年代初，就是在这里，张存浩带领着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一支科研团队，投身于化学激光这一前沿科学领域。由于世界各国对该领域的科研成果都高度保密，张存浩他们不得不从零开始，踏上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征程。 72年接受任务是吧？73年的时候。还是试射空权，什么也没有，只能做，何国忠说是10几瓦，也就这样10几瓦。但是经过1-2年摸索，居然比我们想的快的速度，快得多的速度干出来了，这点也是我是事先没想到的。 是不是您催人家催的呀？ 这应该也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再催也没用。也不是我刚在后头说两句快快快就能做得出来的。 张存浩他们研制出来的是我国第一台氟化氢氟化氘化学激光器，其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而为了获得这一成果，他们不仅加班加点艰难攻关，还时刻面临着氟化物毒气的威胁。 有不少同志这个血小板啊降低，还有一些其他的体征有变化。 您当时没有受特别大的影响吗？ 我就有点咳嗽，血小板是不是长期低过，我记不得了。 那里头比较毒，别人进去他也去 去看情况，就了解情况，所以那时候他身体就减弱了。那个血小板只有3000。 正当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张存浩注意到短波长激光的发展潜力，毅然决定转向，选择当时初露苗头的阳点激光作为主攻方向。正是他的这一决策，为中国的化学激光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转向阳点化学激光初期，张存浩和他的团队却长期面临着经费紧缺的难题。 所以他特别着急，想尽了一切办法，他认为我这个项目选的是对的，我应该坚持，是吧？再有困难我想办法克服。因为经费上呢，就是当时他派我啊到中科院去借钱，就他给写了封信给科学院的财务局，哎，最后看着张先生的，就把这30万给我拨回来了。 30万元钱的借款只能解决张存浩的燃眉之急，为了化学激光的长远发展，他必须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 就是化学激光作为一个光源啊来讲的话，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张先生通过这个各方面的理论分析，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很有底气。来说服别人来推动这样一个方向，而且这个也要有坚持，因为我知道化学激光也在相当长时间其实是发展是相当困难。 1986年，张存浩参加了一次重要的正式会议，讨论是否将化学激光列入国家重点攻关方向。当时自由电子激光是激光领域的热门，人们对化学激光的前景并不看好。在会上，张存浩甚至不惜与钱学森当面展开争论。 他很明确， 他说就是自由电子激光，但是这个最好了，别的我不要，我就要这个。说的也比较那个。后来我就发现，我说敢，我们敢不敢打个赌？我说我用几分之一的这个投入能够做出来，出的激光功率比你还大的多少倍？ 几分之一的投入，还有几分之一的时间是吧？ 哎，几分之一的时间，对。 那他当时的反应？ 他没有再说了，这不太好，是这有点僵筋了。 张存浩的信心和坚持，使他终于赢得了国家对化学激光的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他带领团队不断研制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氧点化学激光器，一路奔向国际前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拿这个题目来，越干越好。所以后来别人就是说你一匹黑马，哎，在运动场上跑几圈以后，看出你的能力来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三年时间赶上了外国人八年的时间，把这个项目干出来了。所以我就说张先生确实一个有远见、有追求、有办法。 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张存浩更把目光转向了化学激光的基础理论研究，参与开辟了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全新领域，为推动我国化学激光的快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先生他们这老一代人呢，其实非常的敏锐，他们从年轻时候就是一直是紧跟着世界科学的前沿，另外是紧跟着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及时的、准确的能够判断方向，使大连化物所的化学激光的研究一直处在国际最前沿。 1950年秋天，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22岁的张存浩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搭乘威尔士总统号，踏上了归国报效的航程。 我回国呢，是可以说是仓促决定的，因为按照我姑姑对我要求，我是必须得要得了博士才让我回国。他们是8月下旬离开美国回国的，那我呢是10月中旬，10月12号离开旧金山回国的，实际上跟他们就差一个多月。这里跑去买票的时间这是当时是非常紧促的。 张存浩的匆忙回国在家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1928年，张存浩出生在天津一个书香世家，从9岁开始，他就跟着姑姑姑父辗转求学。姑父傅英是我国著名化学家，姑姑张锦是我国最早的有机化学女博士之一。从小他们就对张存浩严格要求，尤其是姑姑常年把读博士的要求挂在嘴边， 所以他老跟灌输一个东西，就是连我都能行你还不行，所以我回来他就很不高兴。我姑姑喜欢叨叨，这件事跟我叨叨不是有几千遍的。不过我5、6年就得了一个自然科学三等奖，那时候是全国没有几个的，那他开始才露出笑容。 张存浩拿到的这个自然科学三等奖，是由于他在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950年刚一回国，张存浩就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而他接到的第一个科研项目，针对的就是中国的贫铀问题。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只有一个小小的玉门油田，加上西方的全面封锁，石油紧缺的形势十分严峻。为解决国家急需，张存浩投身于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当时全世界的热门课题。很快，他就和同事们研制出了比美国还出色的高效熔铁催化剂。 一条就是这个生产效率高，比它好一大截。另外呢，寿命，就是这个催化剂一次装进去以后，那使用多长时间？那我们都可以用大概两三个月吧，连着不停的运转。美国当时做不到，美国的这个催化剂很快就破碎了，就碎成很细的渣儿。那我们呢，可以很长时间之内保持它不碳化。 然而，正当张存浩他们准备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大庆油田被发现了，中国贫油的问题得到很大的缓解，人工合成液体燃料的项目由于成本较高，只好告一段落。而张存浩并没有气馁，他很快找到了另一个国家急需的方向，固液和固体火箭推进剂及发动机的研究。正好空军当时布置了一项与此相关的特殊任务，张存浩很感兴趣，但杰决森对他的这个选择并不赞成。 我跟他说，我说现在是背水一战，因为当时那个我干的人都有这个感觉，所以那个几乎也感染了我，反过来我也感染了一块工作的人。那我就想用这个来感染钱老，他们根本不为所动。他那个结论性的话就挺厉害，但是你要是背水一战，小心掉到河里。 为了尽快完成国防任务，张存浩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率领团队在火箭试车台上做了上千次固液型火箭发动机的实验，不知疲倦，不怕危险。 有一次我跟一个当时是副转军人，我们两个人在一个高空台上，在离地还有好几米，把一个阀门打开，我们想这里头没什么残留的东西不要紧，没想到一打开以后啊，里头残留物很多，一开它哗的就是一个这么大一团火，而且声音也不小啊，就出来了。这时候我就不知该怎么办了，这还不在地面上，我就觉得那位同志是真是勇敢的，就是在那个零点几秒里头，他就把这个阀给关上了。 在冒着生命危险研究固液火箭推进剂的同时，张存浩与何国忠等人还首次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的多层火焰燃烧模型和理论，在推进剂燃烧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他取得成果，他回家他也高兴，就唱歌，就喜欢唱一唱。但要是我说你嗓门太大了，各位都是人家都给他也不，他有时候就哇把他唱一吹到人，那就给这个高兴，我就说他高兴。 张存浩是在多个科研领域都能绽放光芒的人，自从回到祖国，他承担的每一项任务，选择的每一个方向，都与国家需求紧密相关，而且都在该领域做到了国际最高水平。他 也把这种光芒辐射到了其他人的身上。从1991年到1999年，张存浩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他深入思考前沿科学与国家任务之间的关系，注重培养优秀的青年人才，使他们成为今天各个科研领域的中流砥柱。 高素质的科研工作者对研究工作的成功啊，是可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容低估的。这条路是走的是对的，特别是诺贝尔奖级的这个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现在是层出不穷，所以从这个来说，信心非常十足。如果出现一个哪天早上，收音机里报告一个，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直到今天，张存浩依然时刻关注着科研领域的前沿动态，他总是不断的阅读，不断的思考，从中获取极大的享受和乐趣。同时，他也乐于跟别人交流意见，始终保持着开放的科研态度。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科学讨论，哪怕是争论，这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个中老年人，也是要想进步的话，就要不断的和人家探讨，闷起头来自己那最怕这个了。 回首60余年的科研生涯，张存浩把起落与得失都看得云淡风轻。对他来说，最欣慰的并不是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而是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愿望，报国。如今耄耋之年的张存浩和相伴60年的夫人池云霞一起享受着幸福的生活，正如他俩的姓氏一样，这老两口一张一弛堪称绝配。从青年相恋到白首相知，唱歌是他们多年来的共同爱好。 晚风中柳笛声旁，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感到很意外。我这是一个 重新来， 啊， 你整天我跟你说，你别着急，你还是跟着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过去就行了，你不要太着急。 重新来啊！ 你一着急就乱了。 好的，可以吧？ 你可以。 当知道我的职业将离职，感到很意外。 2014年1月10日，96岁的物理学家程开甲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此时，他正在女儿的指导下练习录制获奖感言。 因此，我代表这是高人的代，我自己干两党，干在国家，授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我也心里心愿，就是为祖国奉献一切。现在我真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行不行？ 你反正你 再有个言语吧， 再念一吧，就是你就骂，还是得骂。 10 9 8 7 6 5 4 3 2 1，起爆。 1964年10月16日，随着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震惊世界。作为核试验基地的技术负责人，程开甲兴奋不已。在他的研究与领导下，基地研究所研制出的1700多台测试仪器全部拿到了数据，他提出的原子弹塔爆方案获得圆满成功。这一天，他们都成了英雄。这里是马兰，中国的原子城，一个曾经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2014年初时，马兰的战士们正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展览馆开展政治培训。 这个地面沙盘模型再现了我国首次核试验地面工程测试项羽的总体辐射情况。首次核试验修建了150项云背工程，测试项目主要包括光学、力学、欧里三大类，使用了821项的校园物，分别布置在最高新3公里范围内。 讲解，战士们从这里看到的不只是我国核试验发展的历史，还有为他奉献一生人们的足迹，比如程开甲。也许你很少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和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1945年8月6日，原子裂变的火球在广岛上空出现，是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这种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苏在争夺核霸主地位的同时，凭借他们的核军备优势，一再对无核国家进行赤裸裸的核恐吓与核讹诈。面对西方国家的威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中国核工业做出了计划。从这天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正式提上了议程。1960年3月的一天，古朴秀美的南宁城一片葱郁。在南京大学任教已有8年的程开甲，正在全神贯注地摆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突然，外面传来了同事的声音：“程教授，校长要你去他的办公室。”程开甲闻讯赶了过去。校长郭颖秋开门见山地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借调你去，明天就去报到。”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上面写着二机部九所。由此，程开甲的命运开始转变。 当时是59年开始决定的，就是 把全国的有关的科学家呢扫了起来，调出去。这我是那当时其中一个，调到那个花园旧所，那个旧所。 进入二七部九所任副所长的程开甲，开始了与核武器的不解之缘。在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进行的同时，组织核试验又成为我国核试业发展迫在眉睫的一大课题。1960年，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由于苏联专家的突然撤走，遇到重大困难。在当时我国无论技术理论都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关于核试验这项大规模多学科交叉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44岁的程开甲身上。 专门做的那个东西能够真正立了硬保，这样这个东西呢还要花一点钱。所以到最后呢，二级部那就是觉得有困难，所以呢想从中央再去同中央的讨论以后呢，下个决心啊，把二级基地这部分量再扎起来，来补充九原先顾不到这个核试验的，顾不到开始做这个工作。2年功夫要准备做核试验。 罗布泊，死亡之海，在成为中国核试验厂区之前，这里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近代高僧法显这样描述罗布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然而就是在这个飞禽绝迹的地方，爆发了一个百年来受尽屈辱的古老民族所拥有的强大自信和力量。在距离核试验基地马兰生活区西北40多公里外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坐落着一个神秘的营区。聂荣臻元帅给这里起名红山。这里与世隔绝，利于保密。1966年，第一次核试验任务圆满结束后，程开甲领导的核试验研究所从北京通县搬到了这里。走进红山，这里的冬天到处弥漫着怀旧的气息，似乎仍然可以看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叱咤风云的年代。营房墙上历经风雨洗刷的标语依稀可辨，这些标语口号正是程开甲他们当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试验任务住的帐篷，我俩一个帐篷，给他做了一碗荷包蛋的面条，这个放在跟前，推他赶紧趁热吃，他就在那计算。到了晚上，又给他热完的面条又端回来，这就到了10点多了，放那儿。后来我困了就睡觉了。早上起来，那面条还在桌上放着，也没动。我看他就躺，就睡在那个，就睡下了。睡以后，整个那个军用被子上面一层的非常细的那个小细黄纱，非常细，整个被子上薄薄的一层那个细黄纱。就是晚上刮风进去那个土，那个面条肯定有了一层沙子了，对，没吃。 这里是程开甲一家当年在红山的住处。1969年，为了自己钟爱的核事业，他把家从江南搬到了戈壁深处，开始了20余年的隐居生活。程开甲说，我住过的地方有一棵很高的树，抬起头来看看树，帽子都会掉下来。在这里，程开甲带领基地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为历次核试验奔走，始终不忘周总理的那句，安全问题程开甲负责。在后来的空投、导弹、平洞、竖井、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历次核试验中，他 都扮演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角色，在这里开辟了何世燕事业的新天地，而他的光荣与梦想也伴随着隐姓埋名的生活逐渐成熟起来。 甚至更大的就是卫国之恨，这个程度是更大一点。国文的最大也是卫国人，嗯，你是卫父母的，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也讲讲我和吴奇师那个体会啊，到今天啊，我觉得很有一个价值，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了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这个是价值。 在陈开甲成长的年代，他一面看到的是世界科学的大发展，一面感受着自己的祖国所受的列强欺凌。1918年，陈开甲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儿时因家中的变故，形成了陈开甲稍有叛逆的性格。小学二年级留级三年，他成了学校的年年老板。直到初中二年级，陈开甲开始崭露头角。在数学老师姚广军的训练下，他能将圆周率轻松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能将1至100的平方表倒背如流，在中学时期甚至就有了造船搞发明的想法。1937年，陈开甲考入浙江大学，有幸成为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树兴北等大师的学生，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度过了他的大学时光。1946年，成绩优异的陈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学习，成为了欧洲最有声望的物理学家之一波恩教授的学生，并获得博士学位。但陈开甲心中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回家，回到自己的祖国去。终于有一天，陈开甲眼中燃烧起了明亮的火花，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人不是有个叫自杀营军开吗？在长江里向跑，他目的是阻止我们国家。他在里向长江上唱，好像是他厉害的。我们分为他的战，给他打了一炮，给他打伤了。是英国的第这个新闻第一印象，我们第一印象也要看到新闻第一印象，就看到这个在英国的这自杀营跑开啊，就打伤了。所以我们在当时看的时候，真是高兴啊！所以我们有这一天能够这样子。 50年代的一个盛夏，陈开甲踏上了祖国的热土，他带着拳拳赤诚之心投入爱国之志的实践之中。作为核试验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每次试验任务他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为了增强对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他多次进入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进爆心，就像桑拿，进了桑拿那个房间一样，那汗就往下流。当然，那里头放射性肯定很高，你戴那口罩，我估计起作用但是不大。他就亲自到爆心就里头去看看爆炸后爆心是个什么样子。 虽然离开核试验基地多年，但陈开甲依然心系着马兰那片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怀念着曾经与他共事的老战友。那些过往的日子仍 爆炸后 包心是个什么样子。 虽然离开核试验基地多年，但程开甲依然心系着马兰那片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怀念着曾经与他共事的老战友。那些过往的日子仍然是他魂萦梦绕的精神家园。在马兰基地广场的醒目位置，耸立着一块红色花岗岩，上面镌刻了我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写给程开甲的一首诗：核弹试验赖成军，电子层中作乾坤，轻者上升为青天，重者下沉成皇帝。中华精神蕴盘古，开天辟地待有人。技术突破逢监视，忘餐废寝苦创新，专家学者风沙里，同与战士立苦心，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 他从第一次核试验，张玉就特别的信任他。他是相信科学，尊重科学家，所以对这一点，这个咱父亲呢是非常非常感激的。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电缆铺在那个电缆沟里的电缆下面需要铺上很多细沙，当他去检查的时候，发现那时候已经铺了很长一段了，他要求必须返工。这个时候工程队的当然不干了，你如果这一返工，我前面做的白做了，要好几百车沙子，所以不干这个事儿。张玉知道了，当时就说按照陈教授的办。 这是一段1998年的珍贵视频资料。程开甲院士来到张蕴钰将军家中看望老朋友。1958年，张蕴钰接受了国防科委的重任，成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第一任司令员。在程开甲任副司令员期间，两个人配合默契，是同甘共苦的老战友。回忆起一同工作过的日子，两位老朋友十分激动。 中国那时候财力很差嘛，我们是吃窝窝头来搞原子弹嘛。程开甲同志是大工程。 那是1975年说这个地下核爆炸，最后要是要明后明天要4年以前有讨论会。那么这抗造呢，是顶到的地方有个出口，就是这个地方等于框上了，这很容易就出来的，不都是危险性？你是冒这个险，当然可以冒，这怎么冒这个险？怎么能冒这个险？这80%的有把握。所以这个要动，当时真的很厉害，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之前已经那个时候的科委已经派人来了，那时候打很多人啊是废的，省委再动增加一米就是修正区，那修正区我还是要一定要动，那个真的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张书记他就在去了这个问题，挺要命。 两个老朋友的一次聚会中，张韵玉深情地对陈开甲说：“老陈啊，我是你真正的朋友。”然而，生命在时间中慢慢流逝。2008年，张韵玉病危。得知消息的陈开甲赶到张韵玉的病床前时，两个老朋友的相聚只剩下沉默和悲凉。1998年，在马兰基地上修建起了一座烈士陵园，这里述说着马兰人的故事，述说着他们的艰险，述说着他们的传奇，也述说着他们的平凡和伟大。当一个世纪就要过去的时候，为两弹一星事业所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们受到国家的隆重表彰。1999年，有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时他们中离世的有7位。直至今年，这23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时他们中离世的有7位。直至今年，这23位两弹元勋在世的也仅仅只有7位，陈开甲就是其中之一。96岁高龄的陈开甲院士现居住在北京某小区内安度晚年，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虽然已经离开核武器试验基地多年，但他的头脑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科学问题的思考。 我爸爸一天都在做什么做什么呢？就发表这个人呢、啊，要努力啊，要成就努力，不是一天到晚就成功了。 除了工作，程老在家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听听古典音乐，或坐在钢琴边弹奏一曲，修身养性，放松心情。让人感动的是，耄耋之年的程老依然心系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依然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笔耕不辍，执着创新。在他的心中，永远不忘的还是最初的国家使命。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都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 对你有感觉。